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每年的暑期对于电影市场来说都是一个热门档期，那今年的暑期档国产电影表现优异，就在今天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正式上映。因为影片才刚上映，咱们也等着大家都看过一波之后，我们再来聊它背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部国产电影，它也是今年暑期档第一部称得上爆款的作品，由文牧野执导、徐峥主演的影片《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光是凭借4号的超前点映场就收获了超过 1.2 亿元的票房，在豆瓣网上更是获得了9分的高分。我不是药神乍一听是个无厘头搞笑风的片名，但是影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和疾病有关的现实主义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和它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7月2号的时候，由文牧野执导、宁浩、徐峥联合监制、徐峥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首映礼。《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前几年很有影响力的一条社会新闻。徐峥饰演的主人公的原型叫陆勇，他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因为无力承受高价的抗癌药物而使用了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后来他又为其他癌症患者代购了这种印度仿制药。在代购了近10年后，陆勇因为销售假药罪而被提起公诉，但是有数百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于刑事处罚，最终他的行为被认定不构成犯罪，没有对他进行起诉。这个真实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之后，徐峥饰演的男主人公改了名字叫程勇，故事也变得更有戏剧性了。程勇本身不再是一名患者，而是一个出售走私印度神油的潦倒商人，他在被生活逼得没有退路的时候，为了赚钱铤而走险，走上了代购之路。在赚了一大笔之后，程勇为了安全脱身，把代理权转给了奸商，但当他知道奸商高昂的价格让许多人吃不起药的时候，又为了患者们重新走上了代购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映礼上，这个故事的原型人物陆勇也到了现场。在没看电影之前，陆勇听闻剧情的改编后曾经很生气，他认为影片里的程勇早期敛财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白血病患者，我是自救，顺带也帮助大家，我没有贩卖过药品，没有赚一分钱。但在现场看完影片之后，陆勇对影片的主创表示了理解，正是通过这样的人物设置，之后剧情的变化才更引人入胜，人物弧光也更为明显，让大家看到了小人物身上所隐藏的英雄气概。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迅速引起了广泛讨论，不少观众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这部影片的喜爱，前半程诙谐幽默，后半程感人肺腑，影片完成了一次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强力回归，讲述了一个中国银幕上少见的故事。这部电影被影迷们称为是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让人想起了韩国的几部经典现实主义电影， 比如辩护人、熔炉。有人说之所以拿国外电影来做比较，是因为大家真想不出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华语电影。我不是药神做到了第一次。宁浩导演是我不是药神的监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小时候听赵传的歌，有一句歌词是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不是药神就是一部事关生命尊严的电影，它是有力量的，有人物的，非常动人有尊严的电影。在影片中，贩卖仿制药的程勇被判了5年刑，而在现实生活中，陆勇被免于起诉。检察官在释法说理书中解释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进口药格列卫的降价和被列入医保，国产仿制药的上市，以及进口抗癌药物零关税等一系列措施，单纯靠天价药续命的时代终于终结。这才是这部电影背后最有温度的现实。 大幕拉开，谁在笑？躲在一旁看热闹，五斗米让他折腰，不出悲伤没人瞧，我都忘记了骄傲，多么可悲的主角，你说这是我写的招，我说走开别闹。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纷纷表示，演员徐峥这一次的表现又有了新的突破。提起徐峥，不少观众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喜剧演员。在我不是药神的点映期间，很多人也是冲着徐峥和宁浩的喜剧王牌组合慕名而来，却没想到在轻松搞笑的前半段剧情结束后，看到了一出小人物坚忍生命故事的催泪弹。不过在被观众赞誉我不是药神达到了演技巅峰的时候，徐峥的回应却是还在山脚下爬呢。徐峥从上小学开始就在学校组织的话剧表演中挑大梁。中学的时候，由于他的学校旁边就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就经常旷课去看戏，慢慢的和剧组混熟了。后来徐峥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就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正式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在演电视剧之前，徐峥已经在话剧舞台上默默耕耘了多年，还获得过第10届白玉兰戏剧奖的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他凭借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一下子走红，从上海的话剧舞台走到了全国的观众面前。演猪八戒需要戴头套，即使只看得清动作，看不清表情，徐峥还是塑造了一个与传统印象不同的猪哥哥，憨直痴情又带着一丝狡黠，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后来他又相继出演了李卫当官的第一部和续集，不仅演活了这位外邪内政的总督李卫，更是在续集中首次执起了导筒。 电视剧作品收获成功之后，徐峥对自己的要求却并没有止步于此。2006年他参与了宁浩导演的黑色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在里面客串出演了一个配角。据说当时宁浩本来是邀请陶虹来客串的，徐峥看到剧本之后却毛遂自荐。因为主演过很多电视剧，徐峥成了《疯狂的石头》剧组里最大的腕儿，但是角色却只剩下一个没有报酬的冯董。徐峥还是演了，不但演了，还让观众给记住了。2002年徐峥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泰囧》以中小成本的制作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过十亿的华语电影。2015年的《港囧》再创新高，票房超过了16亿元。由徐峥参与监制或者主演的一系列电影《催眠大师》《心花怒放》《幕后玩家》也都获得了观众和票房的双重认可。回忆起曾经的演艺之路，徐峥讲过一个关于别人对他的称呼的故事。他20岁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脱发，后来就索性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于是身边的人都管他叫光头秃顶。因为一部《春光灿烂猪八戒》，别人对他的称呼又从光头变成了猪八戒。徐峥说，电视剧还在播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家楼下的小饭馆里吃面，突然冲过来一群中学生，指着他的鼻子就喊，看他就是猪八戒。电视剧播完已经好几年了，有一次徐峥去银行取钱，银行经理彬彬有礼地说，徐先生，欢迎您的光临，请您稍等。结果呢，他的营业麦克风忘了关，一转头就跟同事说，哎，给猪八戒拿2万块钱。那段时间徐峥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观众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才这样称呼他的，但他并不想被猪八戒定性。后来李卫当官播出，别人终于不再叫他猪八戒了，大家开始说，看这位就是演猪八戒的李卫。其实在那个时候，徐峥对这些称呼已经一点都不在意了。他说，当你能够接受别人的眼光和看法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的态度不能再左右你了。在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出演过程当中，徐峥开始关心整个剧本的逻辑，关心其他的角色，关心服装、道具、镜头语言，每拍一部戏就会获得很多经验和心得。直到他拍了属于自己的电影《泰囧》之后，叫他猪八戒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大家开始叫他徐导、徐导演。徐峥说，这个称呼倒是满足了他一部分的虚荣心，不过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会因为他人的界定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他永远知道自己是谁。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最近的一部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说完了电影原型的故事，主演徐峥的故事之后，咱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新人导演文牧野。不少观众去看《我不是药神》，一开始都是冲着监制宁浩和主演徐峥的招牌去的，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才30岁出头的新人导演。不过在看完影片之后，大家也被这部作品的完成度所征服了，感慨这位新人的水平的确不一般。说起来，文牧野的电影之路跟宁浩导演的经历有着相似之处。当年宁浩从电影学院摄影系出来，别人都在当摄影师拍图片，而他却跑去拍各种 MV， 还有几部小成本的小众电影。刚巧就在2006年，刘德华认为当时的电影行业太不景气，推行了一个亚洲新星导计划，拿出1000多万资助6位新人导演。初出茅庐的宁浩就在资助名单之中。 宁浩拿着刘德华给的200万元拍出了那部口碑炸裂惊艳观众的《疯狂的石头》。当年《疯狂的石头》刚上映的时候，宁浩苦于宣传无门，刘德华还曾经带着一班记者参加首映会为宁浩捧场。更多的曝光和热度也让《疯狂的石头》一炮而红，宁浩也和黄渤、徐峥成为了电影界一个新的铁三角。从那儿之后，宁浩成为了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接下来的《无人区》《黄金大劫案》《心花怒放》，宁浩的电影票房一部比一部高，他也成功在商业文艺片的领域摸索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热衷于寻找个性的宁浩创造了有名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目的是为了集结当下的有志青年电影人，为他们提供发展平台。说白了，就是像当年的刘德华一样，继续扶持新导演拍电影。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开启10年之后，2016年，宁浩的《坏猴子》计划正式开启，前后签约了13位导演，其中就包括了拍出电影《绣春刀》的导演陆阳，还有就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被问起加入《坏猴子》计划的缘由，文牧野说，有一天朋友说宁浩导演想见一下我，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吃了顿火锅，然后就加入了。虽然说起来是轻松又简单，但是在宁浩找上文牧野之前，早已经看完了他的所有短片作品，发现了他的才华，而文牧野也是坏猴子计划签下的第一位导演。签约之后，文牧野没有其他工作，宁浩给他签约费就是用于维持他的创作以及基本的生计，唯一的要求就是坚持写剧本、改剧本。3000字的大纲都可以改上1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改，后来的剧本也是从第一稿改到了第六稿。据说当宁浩看到了第六稿剧本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表示。文牧野心想，这次啊又得改了。然后他就收到了宁浩发来的一条微信，里面是一句让文牧野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的话。宁浩说，我会为参与这部电影而骄傲的。如今看来，《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已经在2018年的国产电影中成为了佼佼者。我们也希望文牧野以及和他一样有才华的新人导演可以奉献出更多观察社会、深入人性的优秀作品来。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电影《我不是药神》开始说起。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表示，影片中的一些台词那是相当催泪了，比如说谁家还没个病人等等。事实上，能把观众看哭了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好坏的绝对标准，但这些催泪的台词和剧情中所流露出的人性关怀却是一部文艺作品难能可贵的优点。直面死亡，直面疾病，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常常都是谈癌色变，说起死亡和恶疾更是讳莫如深。在国产电影中，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直面生死的作品并不算多，前几年倒是有一部，也是根据真人故事改编而来的，《滚蛋吧，肿瘤君》。 对不起，离开你。 滚蛋吧，肿瘤君是根据漫画家熊顿的亲身经历以及他的漫画作品改编而来， 讲述了身患淋巴癌的熊顿从急诊室到血液科再到化疗过程中与医生、病友、朋友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影片集合了动漫、武侠、恐怖等多种元素，通过交叉编辑，在浪漫幻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来回切换。滚蛋吧肿瘤君把一个原本惨兮兮的可以赚取大把同情泪的故事拍得举重若轻，灿烂明媚，让观众既看到了人生的残酷，也依然能够有勇气继续前行。 不能再哄你开心，对不起。 说起直面生死的优秀电影，2011年的法国影片《无法触碰》也是一部影迷心中的经典。这部电影同样也是根据真人故事创作，改编自一部自传书籍《第二次呼吸》。法国富豪菲利普出身于豪门世家，是跨国大公司的副总裁。在一次滑翔伞事故中，他四肢瘫痪，感到自己被社会所遗弃。一位移民出身的黑人青年阿伯戴尔来到他的家里帮佣，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互碰撞交流，诞生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奇妙友谊。 我会分离。 类似的影片还有2014年的美国电影《星运里的错》，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小说曾经连续78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冠军。幸运里的错讲述了两个患有癌症的青少年之间有关爱情、生命和死亡的故事。两位主人公，一个是借助氧气瓶才能在世间呼吸自如的少女，一个是拥有英雄情怀却只能在游戏世界里驰骋的独腿男孩。他们相识于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光，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星空中留下独有的光亮。咱们再回到《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不是药神》有一部分是在印度取景拍摄的，也让人想起了近几年在国内上映的几部优秀的印度现实主义电影。徐峥也说过，《我不是药神》是中国目前需要的电影，就像《摔跤吧，爸爸》是大家都认可的好电影。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我不是药神》的一首主题曲，张杰和张碧晨带来的《只要平凡》。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站，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It's always been around.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喝羊奶的理由。 喝奶还有理由啊？每天一杯奶是基础营养吧？ 其实喝什么奶都无所谓，只是老婆乳糖不耐受，只有喝羊奶的时候才会觉得很舒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羊奶粉，反正我身边不少妈妈都在给孩子喝羊奶粉。 年纪大了，睡眠也浅，吃东西特别小心，不过每天喝杯羊奶粉呢，还是要坚持的。 那今天瑞麟年终大促啊，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家庭可以体验到民族品牌的好羊奶，现情缘乳业决定特别拿出一万盒的瑞麟羊奶粉返利给大家。也就是说，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们，将享受比直供价99元还要再低30元的价格，69块钱一盒带回家，一组10盒，每人限定2组。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 如果您是之前一直订购99元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您别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活动是情缘乳业在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的。因为只有10000盒的羊奶粉的返利，所以只有在电台里面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力度，门店和商超是享受不到的。 没错，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我建议您不用纠结了，先来打4007106108，占据优惠名额，69块钱，别说喝半个月的羊奶粉了，就是吃个羊快餐，点个下午茶就差不多了。但是今天呢，却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480微克的维 A、40微克的维 C、4微克的维 D 和9微克的维 E 等等，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啊，每天一杯才4块多钱。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4700的朋友就说，上次瑞麟门店搞活动，带我们好多老会员朋友们都去参观了一下。手机尾号4700的朋友就说，上次瑞麟门店搞活动，带我们好多老会员朋友都去参观了一下陕西富平的瑞麟厂家，没想到除了奶山羊是放养之外，所有的加工工艺都是先进的无菌化操作，和进口的羊奶粉没什么区别的。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也不是任何渠道都能享受得到的呀。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直供价990元，只要690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块钱。但是每人限定2组，也就是说最多呢可以便宜到600块钱。我想老会员朋友们肯定不会错过这一次机会的。4007106108，4007106108。 霸王龙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